欢迎收听快速街头，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桃园新屋这个地方，那这边有一个范江公厅，又称范江古厝，邀请到范江群青先生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请范江先生跟我们打观众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个希杰，你有听过阿拉丁的故事吗？ 当然有了。 那阿拉丁其实他的故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他来自阿拉伯，另外一种是说他来自中国。他是由一个法国的编书的人，他编了一个1001夜的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就收录了很多像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啦，阿拉丁的和巨人神灯的故事。那我们这个巨人神灯跟范江先生有什么关系呢？ 范江先生他是在小时候受到老师的启发，然后开始对神灯产生了兴趣。 那我们现在就是可以 我们请范江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 说为什么会想要收集这个神灯煤油灯呢？ 我叫范江全清，我当时小孩子的时候念国校六年级的时候，即将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一个叫袁老师，他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叫做阿拉丁神灯的故事。他说假如你们有一个梦想，或者是有一个理想想要实现的话，那你就例如在冥想想象中说你的前面有一个阿拉丁神灯在你的前面，那你就用双手去搓揉它，搓揉它以后，它会有一个白烟袅袅升起，会有一个巨人跳出来会协助你。但你要告诉他说你的梦想你的理想在什么时候实现。那当时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将国校毕业了，那我的理想是说想能够考上新屋初中或观音初中，那我就像这个神灯呢许了这样的一个愿。那许了愿以后呢，我就加倍努力加倍用功，结果考试完以后放榜以后呢，真的两个学校都录取了，而且都是高分名列前茅，然后我就相信这个是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真正的透过自己的努力和许愿冥想来达到成功的这样子的结果和目标。那像阿拉丁的故事啊，阿拉丁是主角嘛，那他有一个他因为他是单亲家庭，妈妈希望他去街上卖点东西做点小生意。那后来呢有一个魔法师，老魔法师自称是他的叔叔，然后给他一些救济，但是那个魔法师是希望这个阿拉丁能够到洞穴的深处去帮他找这个煤油灯神灯。那阿拉丁进去之后，那个神灯那个洞穴里面是又黑又暗，然后湿气又很重，很让人受不了，他也很害怕。但是他因为受了这个魔法师的不管是胁迫啦还是逼迫，他就不得不进去这个洞穴里面。那他在找这个煤油灯之前，他找到了一个戒指，那这个戒指里面有戒灵，他也是搓揉了这个戒指之后就出现一个戒灵。那这个戒灵它的法力比较低，它戒灵法力比较低，它的作用就是只能带领阿拉丁到那个他想去的地方。你不觉得这跟 导航王很像？ 导航王就汽车的导航王，就是好像有这样的道理，就是戒灵可以带他去让他指定的那个地方。他就跟这个戒灵说他想要找这个煤油灯，后来他就找到这个煤油灯之后，就像那个范江先生说的，他就搓揉这个神灯就出现了巨人。那他就实现了他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分别是财富，还有家庭，那跟他母亲就可以改善生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爱情，他就成功的娶到了这个美娇娘。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阿拉丁大概简单的故事背景。想要再请教一下范江先生，就是你收集的第一个神灯它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之下去收集到的？ 那个时候后来慢慢的长大，我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中呢，我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念力来做事也好，带我的小孩也好。比方说我教小孩在念书的时候，我也给他念力，他睡觉后15分钟刚好熟睡的时候，我就会在他的旁边告诉他，比方说心仪你是全班最棒的，你明天一定可以考得非常理想，你放心。结果第二天考试回来都很高兴的告诉我，爸爸我考得很好。这就是我用的小孩的一个方式。那做事业呢，我就是用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的精神，所以我的人生就都很顺畅。 嗯， 一直到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在铁路局上班， 嗯， 那我第一个灯是在铁路局的那个指挥灯， 嗯， 啊，那个这 图面上都可以有。哎， 后来我长大以后，慢慢，哎，在社会，我就开始出国，在出国里面，我到目前为止，我几乎跑了半个地球，五十几个国家。我用花了30年的时间，看到有这个煤油灯的地方，我就买回来在家里放。好，那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有一个呢，听说是它是2000年前的那个赤壁大战的时候军队里面用的那个灯，虽然好像破铜烂铁，但是它是历史最久，很简单，但是最喜欢它。 嗯，就是那个时代的久远，更增加它的故事性。啊，那个故事也是给那个范江先生很大的启发，就是在不管是阿拉丁的这个故事啊，还是旅游过程中，那旅游过程中有碰到什么样的困境吗？因为我们英雄旅程它就是会有一些困境的， 在收集没有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过？ 其实我收集这个神灯，因为现在这个神灯不多，你一个都市顶多就是几个走遍的这个古董店啊，文物店啊，很少这些东西，而且是也没有人在收集这些东西，因为看不起眼的东西。但是我把它收集多了以后，哇，大家都把它当作一个宝一样。 那个阿拉丁的那个故事里面，他后来得到了美人归之后，他就住在城堡里面。但是他的那个公主，也就是阿拉丁的太太，他有犯了一个小错，就是那个法力高强的那个老法师，他想要夺回那个煤油灯神灯。所以他就用新的去换旧的这样的方式去，等于是拐骗那个公主，就跟公主说，哎，我可以用这个金色的煤油灯去跟你换这个破旧的煤油灯。那不知道范江先生你有没有经验，就是说，哎，有人跟你出高价去买啊，或者是想要用什么东西跟你交换啊，那你有心动吗？或者是还是你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最好的宝物，不可以交换？你的想法是？ 其实我的朋友当中，或者说来参观的观众，他看着这个灯他很喜欢，他想高价跟我买，我说这个东西我很难找到的东西，卖掉一个就少掉一个，所以这些东西只让你参观，我是不卖的。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创作，我做了一些这个瓷青花瓷，然后我在青花瓷上面画了一些图案，把它烧成一个阿拉丁神灯，这个造型也是很美，目前也是很多人跟我买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文创品， 像是那个范江先生在旅游的过程之中啊，还有没有一些朋友知道你喜欢这个，然后提供你资讯，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有一像我的一个堂哥，他说，我们台湾的灯你有哪一些？我说台湾的灯只有那一个， 铁道 第一个那个灯。我说一个也没有。不过他说我有一个，是我祖先，因为是我堂哥嘛。他反正我们范江人的东西，我就要送给你。送给你，给大家看。我就把它叫范江梁，他叫名字叫范江梁灯，因为每一个灯具我都有一个名称。那我就把他的名字就叫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哇，他非常高兴。他认为说送给我很值得。还有一些中间出去旅游，他跟我一起去旅游，然后他会帮我们找，然后他发现，这个灯我买了以后呢，我用他的名字叫他的名字，用名字命名。他像我的女婿，他早他就拥有两个那个真正中东的神灯，阿拉丁神灯，就他送给我，我就用他的名字林正秋神灯，不过他们很高兴。 就我们刚才有看到那个范江先生的一本书叫做《觉醒》啊，另外一本书叫《神灯传奇博览会》啊，这个书就里面有大概几乎那绝大部分的那个灯的那个照片都有在里面。那像这个《觉醒》的这本书啊，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你的理念或者是你的这个生命之歌的这个感想吗？大概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 在差不多9年前，我生了一场大病。我在病床上，我想说，因为我爸爸那一代都90几岁，因为我爸爸他有10几兄弟姐妹，每一个都90几岁才走。像我那时候才62岁， 我想说我这个年龄 就要走了嘛，我就很心里很不甘，很不甘。我虽然 在床上，但是我想说，欸，我爸爸他给我的理念，给我的观念，很好的观念，我都还没有传下去给我的小孩，我现在 在走掉的话，太对不起我父亲了，结果那时候我 就开始提笔，提笔写，我本来是想说写一些家书，留下一些我父亲给我的东西，留给传给下一代，没有想到笔一提起来，哇，那 就没有办法，就是欲罢不能，一直写，然后写的一叠的东西，然后把它整理好以后，我一些朋友说，哦，你这个可以出书啊，我说出书，这个笑话吧， 本来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但事实上整合之后， 那是我觉醒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年龄对我的宗亲对社会还没有什么贡献，那时候只是拼命赚钱，我觉醒的意思说，哎，我突然领悟到说，因为 人的成功有两种，一种是事业的成功，一种是生命的成功，我虽然那个时候虽然事业 稍微有小小的成就，但是生命的成功还不算成功，因为对社会回馈还太少了。虽然我参加狮子会，但是我对宗亲啊，对故乡啊，回馈的实在太少了。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下定决心说，假使我这边这条 老命能够留下来的话，我要替宗亲做更多的事情，要回馈社会，开始做社会服务。所以后来我当了那个，虽然我参加狮子会参加了二十几年，那个时候后来我当了会长。我在做会长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的会长做一年，一般做十二个社会服务就很不错了。但我在那一年当中呢，我做三十五个社会服务。那么总会长问说：“班长会长，你是怎么办到的？”我说：“我是拼着命去做的， 拼了命去奉献。” 对对，就写这本书《觉醒》，一种回顾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是英雄旅程，那也可以跟那个范江先生你大概报告一下，就是他这个公式里面其中有一步是遇到师父或者是碰到导师，然后像我刚才听了那个范江先生你的故事之后，我觉得那个导师和师父某种程度上就是你父亲形而上的给你的那些理念和一个算是一个家书吧，或者是一个家训，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对于生命意义的一个新的体悟，所以才会有这本叫做《觉醒》的书的诞生，然后在之后收集神灯啦，然后去社会奉献啦、社会贡献啦，这方面就做得算是尽力而为，我觉得是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也是很符合我们这个英雄旅程，很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 老师在那个有讲四句话，叫是这样子，我现在讲给大家听，就是把梦想化为事实，把困难化作计划，把阻碍变为良机，然后再把机会转为成功。我觉得老师的人生就是这是算是老师的人生的缩影，先有一个梦想，然后就把这个梦想试着去做，然后就会变成一个事实，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你必须要有计划，要如何才能完成这些你心中的这个梦想，然后遇到这些阻碍的时候呢，你要试着把这些阻碍转化成你的机会，最后再把机会进一步让这个梦想成功。 我觉得这个四句话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这句话的顺口溜是欢乐，人生要有欢乐，欢乐改变大脑，大脑改变情绪，情绪改变思想，思想会带来行动，行动带来成功，成功带来健康。 就是在一切的步骤都逐步的完成之后，那个健康快乐等等就会接踵而来。对，那我们刚才还有看的老师一些那个灯的图片的展示啊，然后老师有讲一段跟光有关的，那我想说我们那个节目的结语就由老师来用那个光的这个概念来给我们年轻人那个年轻的人来勉励一下。 其实光啊，它是代表一种希望，是一种梦想。在黑暗中，比如说黎明即将到来，黑暗是一段长长的黑夜，但是离黎明不远。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永不放弃，到最后你一定还是会成功的。 就像是那个阿拉丁，他一个人在那个黑暗的洞穴里面， 他的目标就是要去找到那个神灯嘛，所以他就透过戒灵的帮助然后去找到那个神灯。那他很宝贝那个神灯，再加上他自己很努力，神灯给他的财富，给他的家庭的幸福，也给他的爱情，他自己很努力的去维持，然后再去把比如说公主被夺走了，他也去把公主救回来，就是自身的努力再加上时运机运还有自己的那个念力去许愿，就很容易能够像老师所说的那些健康啊、快乐啊、财富啊等等的就会接踵而来。那我们最后呢，就是做一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就是老师的那个范江老师的神灯传奇的展览会在3月10号到4月25号在客家文化园区展出。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对范江先生的这个灯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到那个这个到新北市的三峡客家文化园区来参观，时间是3月10号到4月25号。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范江先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来参观。 好，谢谢大家。